掉浪潮，与期盼明天铸造，不如让今天燃烧，不再动摇，等待奇迹的奇妙。我要先伸手拥抱。